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经过了上周啊比较凉快的周末之后呢，这周我觉得应该能够进入春暖花开的季节，当然强调的是这个暖字。 你对上周的定义是凉快是吗？ 没有，不敢说寒冷啊，虽然从我们的人体感觉上这个温度呢确实可以称之为寒冷啊，但是毕竟是春天了嘛，说寒冷对不住春天。 人说这就是女生的思维方式啊，和男生思维方式的一个差别所在。 嗯， 包括我们征婚，其实有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男人女人这个想法真的感觉不是从一个星球里面出来的一样。 本来就是一个是水星，一个是火星嘛， 对吧？ 有书为证是吧？ 是是是、嗯。其实对于气温这个事情，我就见到过很多时候啊，就是女生都是像你这样表现出对季节、对气候的一个尊重，比如说。六月份，哪怕今天外头下雹子了，只要是六月份，我必须得去穿裙子。或者说这天气象突变了啊，这个一下子今天这个六月份下雪了，男生就反应是羽绒服拿出来赶紧招呼上，怎么暖和怎么来。女生就觉得不行，我得对得起这个季节。这一点其实也有文学作品为证，有人写过这类题材的书，我看过。 叫什么呀？ 一个童话叫皮皮鲁和鲁西西，就皮皮鲁鲁西西俩人因为六月份这天天降温了。穿什么衣服打起来了，结果呢爸爸妈妈两个人也是分别站在了儿子和女儿这边，就是典型的女生思维方式和男生思维方式的差别。 童话是吧？ 童话 啊，童话就好办了、歌中唱到 啊，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别这样，我们爱情的美满童话呀还是不断的在我们身边上演。那么我们帮忙团在每周六搭建的这个征婚交友的平台呢，也希望能够多一些美好的童话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嗯，童话归童话啊，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征婚信息的内容呢都是属实的啊。好，那今天呢是周六，照例呢进入到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啊。我们先来说一事儿吧。 嗯， 这事儿虽然已经解决了，但是呢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呢提醒一下大家。这位听众啊给我们发了个信儿，说那天上午啊我给我女儿征婚发了个信息，哪哪哪的人，但是呢我把电话写错了，哟，能不能给改一下，拜托了。还好 啊， 您发的比较及时啊，我确实改了。我就在想，假设哈您这拨出去了，订阅号里发出去了，您这电话呢是个错码，大不了就是没这号码打不通，还好。 对， 万一你说这是大鹏的某一个电话， 是、 打他们家去了、这不得闹出多少误会来、 电话而且关键还一直媳妇儿掌握着，那就更麻烦了。 所以啊我们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啊，就是您呢这编辑完征婚信息以后呢，一定核实准确您的联系方式。 对， 比如说您写的是您闺女的，或者写的您儿子的，或者是您写的是自己个儿的，或者是女儿写自己家长的，都问清楚了是哪个， 这号码都一个个对准了， 对， 咱们再发过来，因为我们这一拨出去，然后再一发出去就收不回来了。 它不光是耽误您自己的事儿，最关键的影响别人，这个更不好了。 好吧，那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请一定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哎，谁不见了？ 我们家狗啊。 哦， 喂，你在哪儿啊？ 嗯，这又是什么丢了？ 没有啊。 那你找什么呀？ 找对象啊。 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今天的征婚的信息了。今天吧有点奇怪啊，就是男生比较多， 嘿 啊，男士的信息居然多于了女生的。 经过我们不懈的呼吁，终于出现了转变哈，可喜的现象。 好吧，那我们还是先女士优先啊。 哎， 先来看看几位女士的征婚信息。 嗯， 第一位呢是母亲为女儿征婚，女儿是北京人，未婚，88年出生的，身高是1米66，体重48公斤，是在职研究生的学历，目前呢在一家公司做财务，家中的独生女。女儿为人真诚善良有爱心，孝敬长辈，是一个传统的阳光的文静的女孩。 嗯， 对对方的要求呢，未婚，北京人，年龄相当，大专以上的学历，身高在1米73以上，没有不良嗜好，有稳定的工作，有住房。微信联系方式13501137998，13501137998。 人家这妈妈给女儿征婚哈，也没有唯学历看，因为女儿是在职研究生，但是对对方的要求呢，只要大专以上学历就可以哈。其实也是，我觉得学历呢，只是代表一个过去，尤其到一定年纪之后，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积累的这些经验呀、阅历呀，那个其实对我们整个我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生活呀、我们的工作呀，你说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或者说包括未来的发展潜力，那些影响其实往往比学历还要更大。 嗯，一个是学历，一个是户籍。之前我们有听众反映过啊，就是他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帮女儿征婚，然后呢就一直要求是北京男士，还得是土生土长的，但是就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后来呢稍微放松了一点要求，没想到呢最终喜结良缘的是一位外地户籍的小伙子，说特别优秀。 对， 后来他也是通过我们这节目表达了一下心声嘛，就说家长们其实可以把这个过去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呢稍微的做一下更改，这样的话呢几率会更高一些。 没错，任何一个环节上咱们可能说改变一下，或者说把这个条件放宽一下，可能面对的都是一下子我们的选择多了10倍，甚至都不止哈。 嗯， 别说找个外地户籍的了，现在咱们这个开放的年代，直接咱们跟个外国人谈恋爱也不是不可能吧。 当然前提啊，爱得有爱啊。 对，爱情面前呀、什么地域啊、国籍啊，这都不是限制啊。 对，这是基础嘛。 对，咱们来看下一条信息啊。这是一位北京女孩，1993年出生，身高1米63，未婚， 大专学历，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护士啊，就是北医三院，工作稳定，收入良好，想寻觅一位北京男士，身高在1.75米以上，年龄呢在30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工作稳定，有独立住房，有责任心，能孝顺父母。这也是家长啊替孩子发布的啊，那这个我们之前也多次说，这个女儿自己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吧，一定得保证让她是能同意的啊。 对，因为她留的是女儿的微信号。 对，微信号呢是1301114150313 1301114150513。 北医三院怎么听着那么熟啊、 哎、 咱们周一到周五的节目当中经常提及这个医院， 一个是有各种骨科的这个疾病的时候、 啊、 运动损伤的疾病啊往那儿送，另外呢人家那儿有一个灵丹妙药，现在也是名声在外，很多朋友特别是外地的朋友不方便前来的都慕名啊委托我们的帮友前去帮着这个买开。 嗯，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话题也挺多的哈。 对， 太好了，这回有熟人了哈。 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北京通州人，1989年11月份出生的，本科学历，目前呢在朝阳区的一家重点中学当老师，身高1.63米，身材匀称，大气，皮肤白，性格好。要找北京城6区的，最好是朝阳区的或者是通州的男士，要求对方工作稳定，有独立的住房，身高在1.78米左右，学历是本科及以上，年龄相当，没有不良嗜好，为人和气，出生在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有爱心的大气男士。联系的方式呢是母亲的电话啊，1371784-2352，1371784-2352。 这个也真是很重要，因为母亲对自己女儿的评价已经有大气了啊。这个女方要是都已经是大气的，男方要是说是这种比较，难道不一定小气吧？ 那得多大气啊。好吧，再来看下面啊，是几位男士啊。男，北京人，1991年出生，身高1.72米，五官端正，身心健康，在四环内有独立住房，工作稳定，会体贴人，会关心人，希望找到一个有缘的女士为伴，那么各方面条件呢和自己差不多就可以了。本人因工作原因呢，联系电话呢留的是母亲的电话，他说我母亲人很好哦。这是自己写的啊。母亲的电话呢是13269810925，说请在晚上8点之后联系。 嗯， 13269810925。 下边呢，这是爸爸呀，来给儿子征婚。北京男孩，1989年12月生人，身高1.7米，体重65公斤，大专学历，目前呢从事个体经营，在朝阳区有独立住房。平时啊，烟酒不沾，喜欢运动，有担当，性格呢是内外兼备，希望找一位年龄在25岁以上，身高在1.65米以上，比较传统的女孩，地区啊、学历啊都不限，只希望能找到一位心地善良、真心顾家、想成家的女孩。家长的联系电话和微信同号：15712829808，15712829808。 接下来呢是母亲为儿子征婚。儿子是老北京人，87年出生的，身高是1.85米，体重75公斤，学历大专，在二环有独立的楼房，目前呢是一家私企的员工，现在呢是父母已经退休了，对对方的要求啊写得比较简单啊，就是年龄在30岁以下，家庭幸福，身高在1.7米左右，五官端正，为人稳重清秀，北京人。母亲的微信号码是13621180283，13621180283，请说明是京城帮帮团，中介勿扰。有中介给我们捣乱吗？不好说、啊、 这还真不好说、嗯、对，你要说发布个什么涉及房子的消息，肯定是会被那些人钻空子。征婚相对来说，我觉得怎么着反正也比这个二手房买卖或者租房什么的要好一些。 对，当然中介也有特别正规的啊，也有特别好的，然后那个特别认真，对顾客特别负责的，当然呢也有确实不太靠谱的啊、 嗯、 不过我们也强调一下，我们节目呢没有委托任何人任何个人， 对， 包括什么机构啊， 对， 来替我们什么征婚，没有这个，而且我们节目都是公益的，都是免费的啊。 对， 如果有人打着我们的旗号说什么什么什么征婚或者什么什么收费，那纯粹是骗人的啊，千万别被他们忽悠了。 除非我们自己节目里说搞什么活动，那是真的啊、 嗯、 您在外头看到的那些也不是我们搞的。再来看下一条，这是一位为自己征婚的北京女孩， 1984年7月生人，身高1米6，长相啊自己评价我就是一普通人。首师大本科毕业，在人大呢读的硕士，目前在一家企业当英语编辑，工作是朝九晚五，很少加班。我在朝阳区啊有自己的小房子，交通非常方便，希望未来的对象呢身高在1米7上下，大专以上学历，最好未婚，如果是二婚呢没有小孩也可以。外地男孩要是在北京有独立住房也可以谈，我是诚心诚意的征婚，希望能在1年之内啊找到自己的终生伴侣。他的微信号呢是13717767956 13717767956。 好，再看下面的这位女士啊，老北京人，85年11月出生，身高1米7，体重是62公斤，学历研究生，是一名药剂师，在事业单位工作，性格温柔大方，平时喜欢旅游，喜欢插花，喜欢音乐。婚姻状况呢是有短暂的婚史，但是没有小孩。长得呢是这么形容的啊，大眼睛，长头发，身材高挑。对于对方的要求，有稳定工作，最好有独立住房，如果没有独立住房的话呢得有购房计划。 嗯， 那这计划当中是 全款还是贷款是吧？老操这些 可能有的时候得说清楚了啊。 是 北京户口，如果是离异的男士呢没有小孩的最好啊，希望对方身体健康，人品好，善良靠谱，有担当，善于沟通。联系电话是13810333031 13810333031。 你记不记得在10年或者应该在更早了，20年前，30年前都有可能，报纸上经常会有这个中缝上登征婚启事。那会儿写这个征婚启事的时候，因为是收费的那种吧，人家大家都惜字如金，写的字儿很简单，可能会自己的这个情况做一个介绍。那会儿不像现在似的，可能会把什么学历呀、啊、然后住房情况啊都列出来，但是那会儿经常会有涉及长相的一个要求，比如说要求对方双眼皮儿、大眼睛，或者描述自己瓜子脸、倒长着之类的等等，这些词儿会在那会儿的征婚启事里面会写上。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说明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啊看我们人的这个内心，而不是在紧紧的停留表面了。 心灵美是吧？ 对。 但是30年前的事儿我真记不住， 关键30年前 人家还小 说的我30年前老看征婚广告似的。 对呀、啊、好吧。再来看下面的信息啊， 再来看下面这条父亲为女儿征婚的信息。北京女孩，1981年生人，身高1米66，身材苗条，端庄优雅，本科学历，从事的呢是金融方面的工作，平时喜欢看电影，运动健身，听音乐，很热爱生活，平时啊也孝敬父母，现在呢父母都已经退休了，希望对方男士，年龄呢在36，年龄在36到42岁之间，身高在1米75以上，本科以上学历，脾气温和，成熟稳重，有担当，工作稳定，有独立住房，没有不良嗜好。婚姻状况呢希望是未婚的，最好是北京人。有意者呢可以先和父母联系一下，了解一下孩子的情况。电话是13520683926 13520683926。 下面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北京人，81年出生，身高1米63，未婚，学历本科，目前在外企工作。对于对方的要求，年龄36到40岁之间，身高在1米75左右，人品好，有稳定的工作，有住房，能够孝敬父母，有责任心。如果是离异的，没有小孩也可以啊。有意者呢，可以跟李女士联系18210069870。18210069870。 刚才这些呢都是家长给孩子征婚啊，难得看到一条勇敢的男士自己给自己征婚。 嗯，他这字儿写的哈有点惜字如金，挺像你刚才说那报纸中缝哈。 是。 哎，我还琢磨呢，30年前你看得懂报纸吗？你认字吗？ 你觉得我30年前像多大的岁数？您不必这么捧我，在观众那儿隐瞒我的真实年龄、啊。 我知道了，你识字早，你识字早啊。 哎呀，91年出生的这位男士，身高1米72，体重160斤，有独立住房，是国企的员工，父母现在都已经退休了，想寻觅一位年龄上下3岁左右有缘的女士为伴，别的什么都没说啊。微信号13466725967 13466725967 5967。 嗯，以此为例，跟那中缝那像吗？ 不像。 不像啊。 嗯，还是那会儿不会说什么身高体重这些。 就说长什么样是吧？ 哎， 啊、哦， 对， 说工资吗？ 工资提的也不多，因为那会儿大家呀，基本上工资也不会说钱数，就直接说几级，大家都是定级一样的这个钱数，只要说了是几级，你挣多少钱，我挣多少钱，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 哦，合着那会儿就是看脸的时代是吗？那会儿就有颜值了是吗？ 这心里面肯定都有一杆秤，但是面上谁也不好意思说。 好吧，那我还是弄不明白，你那会儿。再大你也未成年呢，你那么早就看这征婚，你看你什么意思呀？ 这个老先生教导我们呀， 啊 闲了着忙了用。你那会儿虽然是用不着，你早点看了预备着，将来真要是说啊我需要写了，咱好知道怎么措辞 啊。后来结果呢？ 这不是也是一种应用文体吗？ 后来结果呢？ 那不就学公文写作呀什么的，就其他的这个正途上我去努力了。 好吧， 没有琢磨怎么写征婚启事。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啊，是母亲为儿子征婚，儿子是86年出生的，未婚，老北京人，身高1米8，体态匀称，学历本科，在国有单位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本人稳重踏实，善良有责任心，家里有房，对对方的要求，身高在1米64以上，1米70以下，这有上限下限的啊。 这是不想跟自己这个身高贴得太近是吗？所以他是1米8嘛。 嗯， 他要求对方1米64到1米70以下， 就 是 最合适的那个， 对， 就瞅着最舒服的那个个儿。 对，你真要是说跟自己身高相仿，他是不是觉得有压迫感啊？ 相仿的话，1米75， 对啊， 女孩子长到1米75，那远远看去要瘦点的话，真跟电线杆子似的。 但挺好看的，就是那身材会显得非常的。 他有压力呀、啊，对方有压力、啊， 是吧？ 嗯，就差不离儿啊，就要一个最舒服的那个个头啊。哦，挺有意思的哈。 嗯， 学历呢是大专以上，年龄是27到31岁之间，希望对方身体健康，未婚，工作稳定，真心想成家的北京城六区的女孩。母亲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3240189048 13240189048。 这就真的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哈。这种我就真实的觉得女孩高点其实没什么不好啊，就像你歌里面说的，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哎，这反了是吧？这应该是男士保护女士才对啊。 对，其实这些呀、啊、都不是最重要的。 嗯， 感情基础有了，有很多其实后来都可以忽略不计。 对， 当然演员你看着舒服，这个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人心还是最重要的啊。 对，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1985年出生，身高1米72，不胖，北京郊区延庆人，有独立住房，从事的呢是农业工作，工作地点在海淀。本人啊，心地善良，孝敬父母。下边这条很重要啊，会做饭，这是一个很居家顾家的男士， 加分项是吧？ 对，嗯，想寻觅一位善良懂事有眼缘的女孩。本人电话微信同号13718853017，13718853017。 嗯，哎，我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啊，但是就是我印象当中，我们父辈的这一代人， 嗯， 貌似都是家里爸爸掌勺掌得好，做饭做得好吃，妈妈反正就是对付炒几个家常菜也行，但是真正说来了客人， 对， 哎，出场面的得是老爸担当， 这是最典型的一个家庭的分工模式，就是平时看着都是妈妈做，爸爸好像就是那种深藏功与名， 嗯， 事了拂衣去的那种，平时从来不见下厨，来了客人了，亮一手，大家惊艳，哇，一阵欢呼，啊，客气两句，过后该不管还不管。 那个年代就是男士们做饭好哈，那现在好像 也是男士做饭好， 家里面也是这样吗？ 你扪心自问，你会做饭吗？ 啊，那我就别问了。好，那么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信息呢，是一位家长啊为外甥征婚，那就是舅舅哈，娘家的吧， 对， 舅舅舅妈姨什么的哈。 嗯， 北京男孩，84年出生，身高1米78，未婚。他特地注明了一下啊，说这个男孩子呢是半聋哑人， 嗯， 平时呢需要戴助听器， 听力有所受损就是、啊、 对，但是戴助听器是不影响生活的啊。 对， 学历是本科，人品正直老实，性格好，爱看书，笔杆子好。 哦，擅长写作哈。 对，笔杆子好哈。 嗯， 咱都说文采好是吧？有稳定的工作，希望找一个真心想成家的、会过日子的、两个人能够相互包容的女士为伴。 嗯， 外地女士也是可以考虑的啊。

小2到5岁之间，83年今年是35了是吧？ 对， 就是比他小2到5岁之间啊。身高在1米65以上，学历本科，工作稳定，文静秀气，性格随和。最好啊，这个女士的工作单位呢离城区近一点。 哦， 那您也没说您在哪个区啊？ 应该也在城区附近吧，我觉得。 那城区多了。 是 哪个城区啊？ 北京，咱们现在尤其这个上班这件事情，你就都是说已经是咱们最核心的这个城市中心区。如果恰好在东西两头，或者南北两头，或者大对角， 嗯， 那这上班通勤所花的时间都不少。对， 有些过去的那个老城区它合并了嘛，那这范围这面就更大了。 更大了。 就如果大家有什么具体要求呢，最好也写的具体一点。 对。 啊，电话是13020049769，13020049769。 男，85年生人，身高1米75，体重145斤，未婚，河北人，在北京朝阳区工作，从事的是汽车服务行业，担任部门经理，在北京有车无房。本人身心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希望未来的那个他是87年之后出生的，身高呢在1米63以上，未婚，没有不良嗜好，其他的就都随缘了。这位男士的微信号呢是25163080，25163080。 接下来是家长为儿子证婚，北京人，1980年出生，身高1米83，学历本科，家住在海淀区，工作是在国企单位啊，工作稳定，兴趣爱好广泛，喜欢运动，性格开朗。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北京人，年龄小5岁左右，没有婚史，那就是未婚呗，家住在五环内最好，这就有要求哈，画出圈来了哈。身高在1米65左右到1米7，这都有上限了是吗？ 对。 性格成熟稳重，工作稳定。有意者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联系啊，微信号码是25451705325451705253。25451705253。 但其实家住五环内这样的一个限定啊，和咱们刚才说离城区近点，我觉得这俩没什么本质区别。 嗯， 都不够具体。因为你想，一个要住在西北五环，一个要住在东南五环，你试过早晚高峰这俩地儿之间多长时间能到吗？ 我也不想试。 那真的是能，尤其你要是不坐地铁，地铁还好，轨道交通的话怎么着，我觉得都能保证一个时间，真在路上那赶上晚高峰，好家伙， 嗯，再赶上以后这京津冀全都贯通了，那这面就更广了， 更大了， 是 吧？ 对， 嗯， 刚说到京津冀啊，后面这两位就是来自河北的男士了。 太好了，北京朝阳户籍，不过呢老家是河北涿州的。这位男士是1981年生人，身高1米68，体重65公斤，未婚，大专学历，在昌平的一家配送中心做品控工作，就是品质控制是吧？ 嗯， 显后收入是4000元以上，在房山有固定的公租房。本人不吸烟不酗酒，没有不良嗜好，踏实有责任心，爱好呢是看电影、阅读、骑车、跑步。想寻觅一位北京女士，身心健康，热爱生活，真诚善良，身材匀称，能踏实过日子。联系方式呢是手机微信同号17301199206，17301199206。 这位啊挺逗的啊， 嗯， 跨越比较多啊， 嗯， 老家是河北涿州的， 对， 工作是昌平配送中心， 对， 在房山有固定的公租房。 我刚才一边念我就一边想， 对呀， 啊，您这每天是咱们 户籍还是朝阳的，你看看这跨越了北京多少个区啊，您 说咱们老北京话这叫什么你知道， 嗯， 每天上班这感觉是拜四方， 所以人家干的是配送中心的活嘛。 哦，跟着物流的这车辆走其实也省事儿是吧。 好吧，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是保定市人啊，他上来就来了一句给自己征婚，可以入赘，可以上您家去啊。87年出生的，在北京工作，身体素质好，阳光乐观有爱心，不喜欢玩游戏。 哦，这个不喜欢玩游戏我觉得其实也得分怎么理解，我估计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不爱玩电子游戏， 嗯， 或者跟那些耽误时间的网游，这个我觉得真的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个挺好的品质。因为现在真实的有一些， 啊， 其实都甭说小朋友了，年轻人很多都已经成年人了，也痴迷于各种各样的网络游戏，这个东西它有点让人活在虚拟的世界里啊，少了很多跟身边的 真实的人呢，我们的亲人也好，朋友也好，去交流的一个机会。某种程度上，有的人，人说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啊，已经对这些游戏产生依赖，有心瘾了，那其实是挺不好的一个事儿。 嗯，最重要的是耽误功夫， 对， 耽误精力，而且这个生活的这个自个儿都给弄乱了。 而且有的游戏也还得费钱呢，听说得往里头不断的什么充值啊， 控制不住自己。 对， 好、 嗯， 他上来就写了一句不喜欢玩游戏，估计是不是这事儿以前。咱受过什么有过什么经历哈， 生活当中 估计这里面有故事啊。 生活当中我觉得如果是咱们你说打的球啊这样的游戏还是可以去做的， 那叫锻炼，那不叫游戏、 哦、不叫游戏哈。 对， 嗯， 健康的游戏我们是支持的啊。 对，嗯， 好，后面还没完啊。不喜欢玩的是游戏，喜欢的是什么呢、 嗯、 喜欢小孩顾家，会做家务，这都是加分项啊。本人有责任心，属于居家好男人，我相信日子会越过越好的。还喜欢什么呢？还喜欢运动，喜欢旅游，喜欢阅读，希望找一个生活习惯好，知书达理，身体健康的另一半。那对于年龄啊，籍贯啊，身高啊，都没有太多限制啊，就跟自己差不多就可以了。 嗯， 学历在大专以上。后面也说了一句啊，就是如果对方啊，这位女士身高不能接受1.70米的男士，那你就不要打扰了，就说明他的身高应该是在这个限度啊，1.70米左右。留的是微信号，微信号码是刘杰的全拼，汉字的全拼，刘杰 LIUJIE 478874，刘杰 LIUJIE 478874。 咱们一般发布征婚信息介绍自己的情况呢，都把自己的身高放在一开始，体重啊什么的就都说出来了。这位朋友其实就是换了一个挺独特的方式，把自己的身高呢放在最后来说出来。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说是不是以前玩游戏那件事上也是有过什么经历，可能啊身高这个问题在过往的感情经历当中曾经被有的人可能是对这点好像不是太满意。其实这跟咱们刚才上一时段说长相啊、 嗯、 以前人们的这个关注点一样，内心的这种善良或者说两个人心灵的这种贴近啊，比什么身高啊长相啊这些匹配都要重要的多。 不过说到这顺序啊，咱们还真得说说这个征婚启事的这个顺序。 嗯， 就有些朋友吧，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哈、啊、就想起一个写一个，他蹦着写。按说应该有一定之规，比如说给自己征婚是吧，您性别搁在头了、 啊、对 啊，性别年龄或者是出生年月日，然后身高体重学历婚姻状况， 嗯， 然后是自己的性格爱好工作，就大概其实这样一个顺序，然后就是有没有特殊要求，然后是对于对方的要求。反正有的信息就是跳着，您甭看我们这说着哈都挺顺溜的经常我们这发来的信息就是一会儿说身高，一会儿蹦学历，然后又性格，然后回头又说出一什么来， 而且一会儿是自己的，一会儿还是对方的呢。 对，就是您如果想一出是一出的，您可以自个儿想想好了，您把它重新编顺溜了，您再给我们发过来。如果说我们完全按照您写的这个顺序给您发上去的话呀，我相信啊，就是看的人他第一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人不严肃， 天生一脚地生一脚， 哎、 老北京话说， 或者说对于自己的这个征婚的态度也不严谨。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说，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啊，决定我们方方面面各种各样事情的成败。征婚是一种，工作当中也是一样。您就说写个征婚信息，这还是跟您自己的终身大事幸福息息相关的，您都这么想一出是一出，您说哪个老板放心把工作交给您啊？ 嗯， 这些事情我们真的得自己啊，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好好的反省反省。 错别字儿这事儿我们就不提了啊，现在好多了啊。另外，就如果是父母帮着争的话，他们写不好， 嗯， 没问题，你写好了让他们帮着发，这个事儿我觉得不难办吧？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信息啊。 男，37岁，学历一般。 什么叫一般呢、啊、有二班的吗？ 所以您这种其实就属于有点不太明确，我相信可能是您会觉得或者是大专呢，或者说中专呀、写出来可能觉得不好看，但是 没关系哈， 没关系、嗯、对，咱们各个工种各个学历我们都有自己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咱们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找到我们发光发热的这个立足点，这些真的不重要。既然征婚，我们就把这些信息呢开诚布公的都说出来，一定能够找到适合我们的人。 实事求是嘛。 对 啊， 嗯，身高1.7米，北京朝阳区人，父母已退休，国企工作，正直善良，性格呢有点外冷内热，这是对自己的评价。要求对方特简单啊，踏实，真心想成家，户籍不限。 年龄啊、学历啊、身高体重都没有要求哈。这位男士的联系电话呢是15201157662，15201157662， 让你不自觉的想到了报纸中缝了是吧？好，我们再来看几位女士啊，这是为自己征婚的一位女士，1981年出生，未婚，身高1米72，在事业单位工作，本人性格正直善良、坦诚直率，平时喜欢看书、运动、旅游，对对方的要求呢是最好是北京的，那天津、河北的也可以，身高在1米76以上，月薪8000元以上，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希望对方善于沟通，有良好的教养，真心想成家。联系方式是 QQ 号 ，QQ 号码是22583994，22583994。 老北京女士，今年39岁，未婚，身高1米6，体重96斤，本科学历，在国企做行政工作，性格开朗，内外兼修，爱好旅游、健身、音乐，要求对方身高在1米7到1米8之间。年龄在37到46岁之间，身体健康，未婚，离异没有子女的也可以考虑，工作稳定，最好有住房。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25794973222，25794973222。 这位呢是母亲为女儿征婚，女儿是老北京人，未婚，家住在海淀西三旗，是退休，父母都已经退休了，传统的幸福的三口之家。女儿是85年2月出生的，身高1米6，体重98斤，统招本科学历，在医院的药剂科工作，平时喜欢旅游，喜欢看书，喜欢看电影，喜欢烘焙，还懂日语。对对方的要求是80年以后出生的，未婚，家在城区或者是回龙观天通苑一带，也是独生子女，统招本科的学历，身高在1米75左右，体重在150斤以下，这个是对体重有要求的啊。要求这位男士呢，成熟稳重，有健康的身体，稳定的工作，有独立住房，没有不良嗜好，有生活情趣，俩人能够聊得来。母亲的微信是13699129152，13699129152。 这个我觉得有的话，咱们必须得说得头了。您要求对方的男士体重在150斤以下，您闺女还好烘焙，这要是真成了以后，被您闺女给喂到150斤以上，这您可不许退货。 那不管，就是见面的时候是这标准就行了，之后什么样那就不管了。 哎， 另外就是像有一些对于薪金有要求哈，比如说要求对方挣多少多少钱以上，那您是不是也应该把自个儿的这个工资大概齐 说出来？ 说出来，就是它是一个对等的嘛，征婚这事应该是平等的啊。 对，而且有可能我征婚的时候呢，可能我这个月薪能到1万，结果俩人好了以后，哎呀，我犯错误被单位降职了。 你不能往好了说吗？那就不能说升职的事儿吗？ 这 反正万事皆有可能啊。 对，我就记得陈佩斯跟那个朱时茂演过一个小品，打从去年你就跟我姐说，娟儿，下半年我可能要调一级了，这都来年春节了，你怎么还没动静？这种事儿有时候也免不了是吧？ 嗯， 咱们来看看下边这位啊，北京女孩，未婚，传统的三口之家长大，今年37岁，身材苗条，在企业做财务工作，业余呢喜欢看电影、看书、参观展览、旅游、做家务。家伙，业余喜欢做家务，这个爱好太好了。 嗯，然后后面又说业余时间很少。 那这活儿又都推给对方了是吧？不能啊，想找一位为人真诚、孝顺、年龄相当、不抽烟、身心健康、有稳定工作、有上进心的北京男士。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93797411，93797411。 你说这个征婚启事上这么写也挺逗的哈。 啊， 本人在闲暇时特别喜欢做饭 啊， 喜欢做家务，能够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 嗯， 但很遗憾，本人没有，几乎没有闲暇时间。 就类似那种呗，就是说以后啊，家里大事全都你说了算，小事听听我的意见就行。 嗯， 哦，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家里都是小事，没有大事。 好吧，反正把实话说出来就行啊。 对， 再来看下面条信息，这是一位78年11月份出生的女士，北京人，未婚，在国企做财务工作，身高1米6，体重96斤，性格开朗，爱好广泛，喜欢旅游、音乐、健身， 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年龄37到45岁之间，身高在1米7以上，身体健康，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工作稳定，最好有独立住房，有责任心，孝敬父母。微信号码是19761452971976145297。1976145297。 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今年39岁，身高1米7，体重70公斤，老家呢是河南洛阳的，户口也在那儿，但是呢来北京已经有10多年了，一直从事厨师工作。哟，我说会做饭啊，好， 刚说完哈， 啊， 闲暇时喜欢做饭，可惜没有闲暇时。 人家这是上班就是做饭， 那回家还能做吗？好多大厨回家根本就不动那个勺。 真是， 嗯， 对，我们小时候我们院一个邻居伯伯就是那样，那手艺做的真的棒极了，但是在家里头从来都是那个我叫大婶儿，人家做饭，嗯，这位伯伯自己这净服务外面了。 对呀，啊，你想啊，这上班就是在厨房里面忙活，那回家还进厨房忙活，那等于这一天都在上班啊，也是能理解的哈。 对对对， 人家这大厨回家之后啊，不动则已，一动那准是大动静。哎， 对对对，嗯，他呢自我评价性格呀稍微的有些内向，为人诚实，感情专一，打算在北京定居，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寻觅一位年龄在32岁以上40岁以内，离异带小孩都没有问题，不是北京户籍也没事，只要你打算长期在北京发展都可以。本人手机号微信号都是同一个15011468931 15011468931。 下面是一位朋友为妹妹征婚啊，妹妹是北京人，今年45岁，婚姻状况是离异没有小孩，本人有住房，身体健康，工作稳定，身高是1米68，体重118斤。对于对方的要求，年龄在55岁以下，人品好，有住房，工作稳定，北京男士。电话是18513009432，18513009432。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盲人朋友的征婚信息，男，45岁，盲人，从事按摩工作，身高1米65，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有一个女儿，希望能找一个真心真意过日子的伴侣。有意者呢可以微信联系16421225101，16421225101。 女，50岁，身高1米6，体重60公斤，离异，没有小孩，北京通州人，性格温柔贤惠，真诚善良，会关心体贴人，喜欢做手工活，在家里的小园子里呢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一切保障都有，生活也没有负担，真心想求一份安稳平静的感情。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性格随和，品行正派，对家有责任心，京沪地区不限，有独立住房，有稳定收入，真心想成家，能够踏实过日子的男士。电话是13263273590，13263273590。 看到他写的这个在家里的小园子里头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然后一切保障都有，我真是愣了一下神儿，我才反应过来他说的保障应该指的是各种医保社保这些， 嗯，退休金什么的哈。 我第一时间反应的是这家伙这得多大一菜园子能够保障我们家里吃的菜。 你想多了哈， 不是保障这个的哈。 对，但是两个人如果在一起的话，打理家里面这个小菜园， 嗯， 哎呀那话题也有， 是 是吧， 这个咱们现在你看马上4、5月份，年年咱们北京都会有一个农业博览会啊，您到那儿去，我跟您说可以有各种各样好玩的咱们平时常吃的蔬菜那个种子卖，您自己家里趁着没小园子简直太幸福了。有时候我老看着卖那堆种子的 没地儿种是吧， 对，其实我挺馋的，挺想买回来是自己体验体验，不知道在哪儿种， 关键是你有地儿种你会种吗， 就玩呗，这就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觉得。 好吧，我估计人家可不是玩，人家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嗯，哈。 深耕细作是吧？ 对，男耕女织。 那真是一切保障都有了。 好，再来看下面啊。 北京女士，今年56岁，身高1米63，体重65公斤，性格随和，喜欢跳舞、唱歌、弹琴、旅游，没说是什么琴哈。 嗯。 这个弹琴这种爱好，其实要是能找到另一位说有一个不同的乐器，两个人互相合奏，其实那是真的，就咱们说琴瑟和谐。嗯，希望找到一位身体健康、性格和他相近、年龄相当、会开车的男士相伴，共同生活，简单快乐就好。他的微信号呢是 LP629911 LP629911。 最后一条信息啊，是一位女士， 1965年出生的，婚姻状况是离异，户籍是北京的，身高1米65，体重130斤，退休金能糊口，一看就是挺幽默的一位朋友啊。嗯，有退休金，发挥余热挺实际，这是对于自己的评价啊。善良孝顺识大体，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稳重睿智，没有不良嗜好，能够定居北京，以结婚为目的，性格开朗乐观的阳光男。 哦，就是希望能和他一样，也是这种有点幽默感，然后也很热情，待人也很乐观，有这种积极心态的男士哈。 嗯，别看人家是65年出生的，但是这个整个行文感觉就很年轻， 对， 性格开朗乐观阳光男，这都是年轻人的口气哈。 是。 好吧，微信号码是15600320865，15600320865。好了，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每个人都害怕会消失在尽头，也害怕即将成为一时的角落，我伸出双手渲染了天空。有什么 瑞麟羊奶赞助健步走公益活动，免费提供健步鞋，只要您年满50周岁的新朋友都能到店免费领取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火到不行。 是的，好多朋友都不相信，说怎么可能啊，这一双健步鞋少说也得大几十上百块钱，更何况呢是中老年专用的，采用防滑鞋底，舒适透气轻便设计，一个电话4007106108就免费送了。是的，我们不断重申和强调，本次活动是瑞麟作为赞助商免费提供给大家的一次公益活动，只要您年满50周岁，信任并认可瑞麟羊奶品牌的新朋友就能够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那具体鞋码呢跟客服做备注就可以了，但是呢本次活动只针对北京开放，名额稀缺，大家听到就千万别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 还有一部分朋友是反复拨打4007106108进行报名啊，对不起，系统呢会自动筛选每位朋友，凭借身份信息和手机号码限领一双。 对， 领取地址北京瑞麟一店，北京市东城南花市15号，二店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南大街40号。如果您有朋友或者家人也想要免费领取健步鞋，可以提供相关证明，4007106108，4007106108。 为了防止秩序混乱，特此两点说明，请大家能够理解。本次发放健步鞋的数量有限，送完活动立刻截止。4007106108，4007106108。感谢瑞麟，好羊奶选瑞麟，全部由纯羊奶干燥而成，不含蔗糖，不含有增香剂，不含增稠剂，不含有任何的违禁成分，而且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现在抓住最后一分钟，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喝品质好羊奶，迈开大步走起来。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还看到5617的新朋友问呢，瑞麟羊奶就是广播里天天做活动的吗？ 嗯， 这次不需要订购就能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啊。 是的， 是的，就是推荐这么多年好评无数的瑞麟羊奶。这次呢，瑞麟羊奶赞助公益健步走活动，只要您年满50周岁，认可瑞麟品牌，愿意推广国货好羊奶，都可以免费领取中老年健步鞋一双， 对， 没有任何的门槛，就是免费领取。 好，活动倒计时最后30秒钟，4007106108，4007106108，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电咨询。轻便、防滑、柔软、舒适，只要您年满50周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双中老年专业健步鞋。4007106108，4007106。